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Rhythmi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hyth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hyth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FM 九七四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些这些非常精彩的 Deep House 的音乐风格的内容，来自于 DJ Kitchen。 那么 Kitchen 呢，也是从一个西餐主厨华丽转身成为了一位电子音乐的 DJ， 自己热爱舞曲，热爱对于音乐的一种分享跟融合。那么今天就听听看他的音乐创作 Deep House by DJ KitchenPart 1， 来自 Calvin Harris featuring Disciples 带给我们的 How Deep Is Your Love 以及 Get In My Heart 等等的音乐内容，稍后跟您慢慢分享。 No inhibition, no fear.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it like the ocean? What devotion?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了解更多音乐内容。刚刚我们听到过来自于 Vantage Culture featuring Toha 带给我们的歌曲叫做 Sure Thing， 来自于 DJ Kitchen 带给我们的混音内容了。而稍后的音乐将会是 Who Is He， 以及来自 Alia Gallo featuring Kevin Hump。 其实它来自于芝加哥，很多人都会说电子音乐一定会是很吵闹吗？并不然啊，像这样的音乐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适合能够在深夜以及在下午收听和陪伴的啊。来继续关注好音乐，正在为您放松节奏驾到 Rhythm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 Mr. 长常小航，我们一会儿见。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Raisin X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isin 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in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我是 Mr. 常常小航。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今天的日期4位数字，获得今天的歌曲列表了。来继续关注来自于 DJ Kitchen 带给我们的 Deep House 风格的混音作品。 Trouble 来自 Stan Golf 带给我们的音乐内容 Cortaya Squirt Remix Edition。 那么除此之外还会有来自于 Crow Planet Featuring Moonshine and 54 and Ruby Dell 带给我们的 If I Fall Director's Cut Remix Edition。 With my mind on my money and my money on my mind. bounce to this. Rolling down the street, smoking menthol, sipping on gin and juice. Laid back, with my mind on my money and my money on my mind. Rolling down the street, smoking menthol, sipping on gin and juice. Laid back, with my mind on my money and my money on my mind.Drama in the air, we see it's kind of hard being studio double G, but I somehow, someway, keep coming up with funky ass rhymes like every single day. May I kick a little something for the G's and make a few pens as I breathe through two in the morning and the 40 still jump because my mama ain't home. I got some freaks in the living room getting it on and they ain't leaving till six in the morning. 节奏驾到，正在放送当中。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2018年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4点钟直播，夜里2点到4点为您重播。我是 Mr. 长长小航。下面的一首音乐来自于 To Prove Featuring Discord Third Ready or Not， 并且来自于 Jeremy Robbins Featuring Chris VenchJane Andrews, Very Remixed Edition,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了解歌曲列表。我们一会儿见。 Some sequins gin. Everybody got their cup, but they ain't your den. Now these type of things happen all the time. You gotta get yours before I gotta get mine. See, everything is fine when you're listening to the D.O.G. I got the motivating music that be captivating me. Well, listen to the words that I speak as I take me a drink to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and get the maggot to this chick named Sage. She used to be my homeboy's lace. 80 degrees when I feel like Chris, please. Raise up more feet than your knees, cause you get none of these at ease.As I'm off with the door now, feel the breeze, and you know I'm just rolling down the street, smoking menthol, sipping on gin and juice. Laid back, with my mind on my money and my money on my mind. Rolling down the street, smoking menthol, sipping on gin and juice. Laid back, with my mind on my money and my money on my mind.We'll be right back. 离开的，让自己心容，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沉住磨难，慢热失措，徘徊惶恐。 节奏驾到，准备直播，我是 Mr. 长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Razer 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4个小时全新试听，全面刷新你的环球音乐视野。欢迎收听 Raise and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Don't keep me waiting, don't need convincing.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ing all the time. Don't keep me waiting, don't need convincing.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ing all the time. 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来自于 DJ Kitchen 的 Deep House 的风格的音乐，我们要全情为您送出了一连2个小时，让您听到过瘾。在午夜的时段当中呢，跟您去分享一下电子音乐，也是我的一种荣幸。来继续关注好音乐 Noir Impera 带给我们的 Convincing Original Club Mix Edition by DJ Kitchen。 10 other children beside me. We hardly had enough food or room to sleep. It was hard time. It's a dog eat dog world, and there ain't no line. Listen. 一首音乐来自 Martin Wasilewski， 特别值得一提呢是这个版本叫做 Purple Disco Machine Remix Edition。 那像这样的一种 disco 风格的音乐哈，我们可以说是听到了一种复古的味道，来自于 DJ Kitchen， 他的婚姻作品也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年代性的听感。 Deep House 的音乐也可以这样来听哟。来继续关注好音乐，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Jar McFly featuring Jay Chaz After Night。在午夜之后你准备要干些什么呢？过了零点以后我觉得你可能会不会变身一下哈、啊。在这样的一个午夜当中，希望你能够来听得开心，用我们的电子音乐进行相关的陪伴，也是我们2018年北京广播的一种全新的状态。午夜就应该听到够好玩才行。来继续关注好音乐吧，来自于 Kuiper Someone Club Edition， 以及来自于 Lover That You Are。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电子舞曲的混音单元，来自于 DJ Kitchen 啊，这样的一位西餐主厨，然后又华丽转身成为一位电音 DJ 的他的混音作品，这个描述起来会很长哈、啊。不过的话，我们听听看这样的一种美声和美味的结合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化学反应。 Feeling on me before you bring that on. Bring that on. You know what I mean. Girl, I'm a freak, you shouldn't say, oh, say, oh. I'm Oliver Heldens featuring Anna Frank featuring Delancey Jane Shade of Grey Club Max Edition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用音乐进行长夜漫漫的陪伴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四位数字今天的日期四位数字即可获得歌曲列表来继续关注好音乐 Thank you. matters now. The rivers, let the damned water be. There's some people down the way that's thirsty, so let the liquid spirit free. The people are thirsty because a man's unnatural hand. Watch what happens when the people catch wind, when the water hit the banks of that hard dry land. Liquid spirit, liquid spirit, liquid spirit. Nelly Furtado featuring Timbaland Promiscuous 来自于 Dr. Fresh Remix Edition Lily Wood and the Prey 还有 Robin Switch 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Prayer in C 那这样的一种音乐内容呢，也是他们全新的混音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了 Radio 版能够让我们听到更加适合于大众消费者们大众用户们喜爱的一种听感陪伴你的午夜喽节奏驾到正在播出当中我是 Mr. 长长小航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当然了不要忘记继续关注 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去直播的节奏驾到节目。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今天的播出日期的四位数字，获得今天的歌单咯。我们明天见。